锵锵奥运行，今天马博士加入战团啊，欢迎马博士， 中国加油， 马博士， 中国加油， 胡子在掩饰上唇出的汗，这个 直播啊，恐惧啊， 那个不是紧张，那个叫这个叫做兴奋，中国女足嘛， 哎呦，太对了， 2-1， 我跟你讲，今天我看了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嗯，就是我看中国女足首战瑞典。2-1啊，你得想，所以我老说这个中国姑娘你没法不爱她，中国男人你就没法爱，不是中国男足你就没法爱，为什么？哎呦，你就我看完全场啊，开头5分钟，哎，咱我给你看这俩进球，这俩姑娘啊，这时候你瞧这姑娘的美，徐媛，哎呦，她就是进第一个球，你在8号，你看没有？ 8号 台风，今天香港是吧？就是8，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韩端，哎呦，这是第二个球，人家说他第二个球是强心针，你知道吗？一个排名世界14啊，一个排名世界3呢、啊。开场5分钟，就那个徐媛 先进了一球， 怎么进的？我就要不说呀，这跟这个没法不跟男足对比。我就发现呢、啊，虽然我是看足球是外行，但我都看得能兴奋，肾上腺。我觉得个体育审美里边有一个东西啊，叫前赴后继。嗯，就好比你发现没有，你看篮球的时候，什么兴奋呢？就一个人直冲上去，叭呀一投，在这同时3米之外，一个飞人已经腾空而起，然后这个球啊，一碰到那个篮筐没进去，好家伙，这一补篮咣进去，你看那种节奏感。这第一个球就是这样嘛，一脚打门框上出来，要是中国男足那就后继无人了，这中国女足你就看一匹白马的穿白的嘛，哗出来帮一脚进去了，全场都炸了，因为开场5分钟赢瑞典嘛， 而且尤其8号来进球，我 觉 得这个数字的吉利啊， 又很吉祥， 我觉得很好的象征哈。 所以我跟你说，就中国男足啊，就我们大家一直觉得很不像话的地方在哪，就是你看中国男足那么多人关注，中国女足相对来讲是很少人去看的。那么中国男足呢，明明呢拿的薪水啊是全国运动员里面大概是最高的，可是问题是他踢出来这个数值呢，大概是我们所有运动项目里面排最后的。哎，怎么会搞成这样？你比较 起来，所以我就跟你们问这个问题。我今天看这个女足，我就想起来，就说这个中国这个阴阳啊，现在是不是真的是阴气上升，阳气下降？哦，就是说，不是你发现这么些年群体性的项目，不是群体性事件啊，就是集体性的这个项目。为什么都是女排精神、 女足 精神，怎么也没听说男足精神、男什么精神呢？而且真是精神，我跟你说到后来，你知道吗？到下半场其实堪堪要输了，就是跑不动了，明显你就看这姑娘跑不动，那玩意儿那瑞典这些女的那都是那个 体力派， 体力人高马大的多壮啊，就是他们说瑞典男人吃公牛肉，瑞典女人吃母牛肉长大，能比吗？你要就在那个时候就死熬，最后要不说为什么说就是这个韩端呢，他进那个球，哎，我觉得打那个大圆角啊，就通一下从圆角进去，那么样的一个劲力，打了一个强心针，高兴的你就都抽筋了，进完这个球，这个韩端这个姑娘 在地上抽筋了， 而且我发现当然跟男足也有点不同，这个韩端进球之后啊，无比兴奋，运动员往往有一个姿势就扯这个吧， 对， 你就一想自己是女的不能这么扯， 本来是要 这样的，你知道吗？然后抽筋了，你 看，那我们是文学人嘛，所以假如用文学的描述啊，我们看到中国女足啊那么有耐力哈、持久力，我们真的是看到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身影啊，因为在中国啊都是这样嘛哈，通常说特别说一个家庭，有没有注意到，假如一个家庭遭遇不幸哈，通常很多时候那个男的跑掉了，一跑了之，结果那个 女的在 一个人扛着，一个人出去赚钱养全家，养五个儿子六个女儿哈，那个要么有耐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中国妇女的身影啊，在球场上面啊，那个 所以天地正义只见于妇女， 天地阴阳啊，就是我这个旺气之事啊，我真的跟你说，虽然你们都骂中国男足哈，其实我老觉得中国男足有点像我，就是真的，就是他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阴阳就是。你看我身边的女人，我觉得一个个都是那个 干劲十足的， 干劲十足，雄心勃勃啊，要干事业，要干什么？但是你看，我就表现在这工作生活上啊， 就越来越颓，消极颓废，所以我觉得我跟中国男足一家亲，他是不是阴阳有变化？ 也有可能，就是稍有成就之后就喜欢溜达， 小富即安嘛， 对对 对， 对 不对？ 而且有时候呢，不愿意去尽力表现，特别在于说，假如知道自己几乎一定输的时候，就故意放慢脚步哈，让人家感觉说，哎， 对， 我其实不是觊觎不如你人， 有时候我 只是说放轻松而已哈。 他就说我为什么赢不了呢？我故意的，你知道吗？啊，我是不尽力，我为什么表现不好？就是表现好像我实力很雄厚，但我永远保存它。 所以你说这个不公平啊！你男足还就是世界第一运动，女足连他们说中国女足为什么踢得好？因为艰苦，挣不着钱，你知道吗？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出来了。你就说这个你男足那百万百万的挣钱，你就很容易走向。 不过这个东西啊，就牵涉到我们讲这个运动有没有一个性别歧视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好几种运动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啊，有好几种是男性是占优势的，比如说足球，比如说篮球。你会发现女足女篮啊相对来讲没什么人看，唯一例外大概是网球。女子网球是很多人看的。 女排呢？排球好像女排 球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就职业化的程度不像这几种运动那么牛嘛。那你看男篮跟女篮呢，我觉得最大差别在哪？比如说我以前我们在美国住的时候，比如说看篮球嘛，美国都爱看篮球，在美国住的华人也都看篮球嘛。那个 NBA 男子篮球呢，大家看什么爽？比如说看那个 slam dunk 灌篮，砰，很厉害。但为什么大家一看女篮就提不上劲？女篮很少人灌篮的。她的体格的问题，她做不到那个动作，人做到的时候那是非常特殊的事情。所以你看每一种运动呢，大概会让你形成一种审美标准，你就觉得这个篮球它就得这么灌篮。结果呢，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标准放宽一点，你会发现哦，女子篮球的时候它上篮有时候是很好看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大家就会忽略它。 你说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其实男子比女子的体能它也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是呢，的确你知道这个新浪网那天我看他做一专栏，就说什么呢，都有这种偏见，就是说女人的体育是什么，女人的体育就是性感。但是我跟你讲文道，就是这种意识啊，就是2004年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说过，他说过说这国际这女足运动啊老没有赞助商，他说我认为女足啊应该向这个时装时尚这个方向靠拢，比如说女足的这个运动短裤是不是能紧一点，说这话呀。 哦，对，我记得 对吧， 他说的嘛， 到后来一片风波嘛，然后他发言人出来解嘲。到后来就在今年这个6月份，欧洲足联主席一老头75岁又说你想象一下，要是这个长相甜美的女足运动员是吧，他们下着雨然后从更衣室走到球场，那感觉多刺激。你看他都是这么来看这个女子足球， 就是没有整个运动啊，不要说女子哈，特别是那个这算男子的运动好了，我们看到篮球中场是谁出来跳舞了？拉拉队， 拉拉队， 美丽性感的女的。我们不会说那个女子足球、女子篮球中场有些男人出来嘛？不会说有一些俊男像我们三个哈，这样打开六块腹肌这样展示嘛？不会嘛哈？所以说整个运动啊，我觉得不管是男人的运动还是女人的运动，整个运动本身呢，就有一个性别的不平等的分工在里面。 但是要叫我觉得不平等啊，我觉得女尊男卑。我觉得咱们女的呀，她有两种美，她一个是体育之美，一个是这个性感之美。我们这个导演还给你做了，你真的你看这个国际体育女明星啊，你看她两种美，咱们瞧就比尔德，瞧瞧这什么，再看下， 你们 再看下一个，再看下一个，哎呦，这是莎拉波娃著名的。你瞧右边，你主要看右，不是，当然你也 不要看右边， 对，两边这个球啊都很，这再看下一个啊。霍尔金娜这也是很有名的，你瞧这家伙一个那种好像遭受摧残少女的那种神情。 我的天哪，你在讲什么？ 不是瞎说啊，咱们再看下一个。哎，这是咱们郭晶晶，你瞧郭晶晶拍的这个，这比什么明星逊色呀，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马博士，哎，现在不要紧张啊！我们这节目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在全球， 对，肯定的，肯定的。 当然光靠我们没那么多，还有新浪网呢。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节目的视频，凤凰网上有，新浪网上有，全球多家媒体同时现场直播，枪枪 太厉害了！当然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多观众的一回， 没错， 没错，没错。 CNN 没有吧？啊，有 CNN 想要给啥？ 对，有我就不做了。 想要给 他一直在谈。你说到 CNN 他的美国，我跟你说，还真引起点事情。美国自行车运动员看吗？从那个机场出来了，从 我给你看那个照片，那个口罩， 自行车运动员，你瞧他们戴这口罩啊，哎，这是口罩，说是他们美国奥委会也发了，但是没让他们戴，但是他们也戴。你再看下一个，所以有些中国网友啊，我说他极少数运动员，人家戴就戴吧，那骂人家特别损，说人家把内裤穿错地方了。再看下一个。你看，哎，这个姑娘戴这个还可以啊， 但她这个口罩设计也很特别啊，跟我们平常见到的有点不一样。据说就是有特殊的功能的，就是防止这个空气中的微尘啊或什么。但这个东西马上就让人联想很多，因为之前曾经有一个组织呢，就公开呼吁，就说你戴口罩是一个表示抗议中国言论自由不够开放的这么一个表示。但问题就来了。就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有时候有点过分。为什么呢？就是我先假设啊，我们假设人家是善意的，就假设他不是想来抗议，他纯粹就是怕空气污染，所以他戴口罩。但是由于事前有人这么说过，他不就集结了所有的口罩了吗？你懂我意思吗？ 是。 比如说我随便瞎说啊，比如说我随便说，好，我们凡是抗议中国人吃狗肉的，都穿红色的衣服。那你是不是到时候到场，所有红色都变成反对中国吃狗肉的？ 我们北京市民 是不是？ 北京市民我们够牺牲的了，狗肉馆都关门了。 我知道啊，就是啊，就是啊。 但是而且就是说，四个运动员道歉了。就是 道歉了， 认为自己判断那个失误，而其实美国奥委会也很不高兴，说你这不是不给人中国人民面子吗？ 而且这很明显嘛，两个字嘛，无知嘛。因为坦白讲，北京那个首都机场啊，已经是全北京啊空气最好的地方。你一出北京机场要戴口罩， 对，你出去再戴还可以，对吧？ 那你出去到北京市戴什么？要戴氧气筒嘛，对不对？所以你是无知嘛？ 没错，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那我们在北京这么多年，那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我们 可以自处，你们比较凄惨，有点像，你知道，就是像外国游客。到印度看人家恒河里的洗澡嘛，你说？ 哎，外国我还真给你找一外国人。我们在北京，我们找一个我们的北京嘉宾啊，法国帅哥朱利安。 哎，他是北京人了， 他是北京人了，现在嘛，朱利安说说。哎，朱利安， 朱利安，你们好。 哎，你好，你好，朱利安， 帅不帅？帅吧？ 不帅，而且不戴口罩。 对，朱利安在北京这么多年都没戴口罩， 他口罩装进去了。 朱利安，你作为一个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法国人。你对这个美国这几个自行车选手，他不是在也道歉嘛？他戴口罩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我刚才一看他们口罩，我以为是他们太有名了，怕别人认出来。你看那口罩的这个形状正好啊。 我以为是。 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你看刚才那个中国女足赢了，这个韩端不也是这个先吸了一口北京的新鲜空气，再把这个瑞典女足给打败了，是吧？ 对。 北京的空气有肾上腺素的功效， 没错啊。越来越 其实我觉得我是两方面的观点，因为我有点就是站在这个两个文化的中间啊。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呢，这外国的媒体呢有一些夸大其词，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运动员，有时候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别说半秒，可能是这个十分之一秒，甚至就百分之一秒是都很关键的。你说空气对这些没有影响，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他们说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国际上很多的这些大都市都存在这个污染的问题，北京在这里面肯定也是比较严重的。这里面我们就不得不说，就是我们作为北京的人呢，也不要自欺欺人，就为了跟这些外国媒体赌气，我们就说，哎，其实北京挺好的，很好的。你再好，在世界上北京也算是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我就不同意，北京是污染最严重的吗？ 对，这是有统计的， 胡说。 就是我说之一吧，可能在。前三十名里面，我估计问题不大吧。 不是，朱莲，你觉得这个最近呢？最近这些日子，北京的空气你觉得有改善吗？ 我觉得是有改善，因为这些措施，我觉得很直接的一种感受，因为车辆少很多了，现在基本上也不堵车了。 所以感觉到还是 比较好。感受严重不严重啊，还是抽象的、嗯、我们可以相信指标嘛， 对， 因为它有一些指标，说掉指标空气污染已经到了根本是可以完全符合举行体育比赛的地步、 啊、对，因为我们就信这个， 对啊，所以现在这个奥委会的也讲嘛，就是说你不要光相信肉眼，很多外国人把北京的这个雾啊和水蒸气啊和灰尘呢、啊、混为一谈，但是呢我们这里有报道啊，就绿色和平组织的官员已经讲了嘛，说北京现在达到的这个空气标准呢几乎达到了他们当时申奥时候对空气质量的这个承诺，这是有监测标准的嘛。 嗯，所以 不过呢这个东西呢你问朱安就知道、嗯、你刚说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呢、啊、就会很难听、嗯、为什么？因为说不要相信你的肉眼，就 don't trust your eye， 就是叫人别相信自己的肉眼，要相信我们的数字。 那朱莉安再问你点别的、哎、这个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你的外国朋友投亲访友了，到北京找你来了？ 倒没有。哦，我有一个英国朋友这两天来了，本来让我给他弄点开幕式的票，我实在弄不了。 你弄不着你就去了。 他们倒没事儿。 嗯，但是这么多外国人， 我觉得空气问题其实也不是很大。现在我们在这里当然应该认为应该提高，应该好起来。但是毕竟我们也在这那么多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我觉得。 就是，我看你这到了北京越长越英俊嘛，都是北京空气养人呐。 我是觉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反倒很难受，因为我觉得香港的这个香港可能是更潮湿吧，然后再加上很多高楼大厦，然后觉得就是很压抑在中间，然后这个汽车尾气的味道更明显，所以我要选择的话，我还是觉得在北京舒服一点，作为空气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朱莉爱说这个，我也同意，就是。你知道香港很多香港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觉得香港空气污染是很糟糕的。 嗯， 就可能你们比如说你从北京过来啊，你觉得香港好像海阔天空挺好，但我们香港自己也是很不满的。所以这个香港不是协办奥运马术比赛吗、嗯、那么也有一些外国选手来嘛，就说怕，他不只怕自己呼吸不行，他还怕那个马、嗯、你知道他多一重担心。然后他们这么一讲呢，我们香港人也就说对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你看这个马怎么办。 那朱莉安呢，这个奥运期间你个人的活动有没有跟奥运发生关系的？ 有其中可能会在那个电视台吧，在北京台吧，可能有一些直播。嗯， 哦，那你自己会就一直住在北京吗？会去看吗？会去看吗？ 我可能就弄不到票，我挺想去看，像网球啊篮球我很喜欢。 行，你先呼吁了之后就有。 找凤凰卫视来要票。 对对对。 好，这事儿就包你身上了啊。 哎，好好， 对对对，就包我们。 谢谢朱莉安，谢谢朱莉安啊， 谢谢。 我们刚刚看到朱莉安，其中他提到香港的时候啊，用了两个字很关键的，他说难受。难受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啊。 嗯， 他说香港潮湿，高楼大厦多，所以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指标嘛。 指标， 叫做国际奥委会，他说我们相信指标嘛，难不难受？坦白讲，我去到北京，我可能更难受。 我跟你讲，文道，我的亲身体会。所以说，对于空气，我现在也不知道科学家到底是怎么说啊。他有时候甚至有可能外国运动员来有水土不服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在南方住了十几年嘛，然后后来到北京工作嘛，刚去就是要超过一个月以上住在北京。我的呼吸道的这个发炎呢，叫发烧感冒，这个病 严重， 大概延续了一个月。 嗯， 我认为是一种水土不服现象。过了这个月之后， 就 完全适应了。现在呢，反而是我在北京住久了，我回到南方失眠了，觉得一湿润我睡不着。 嗯， 你说这个东西它也是主观的。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现在空气都成了敏感话题了，对吧？ 是的。 嗯，咱们还是 不过没关系，我们刚才有结论，我们的结论就是北京的空气啊，你不能凭主观判断，它是客观的好。好，行吗？ 是 吧？对， 那我觉得中国人呢、啊、面对这个问题要不亢不卑啊，哈，所以就是说不要太觉得说人家戴口罩就真的是那个伤害了感情、嗯、有没有，他可能这四个人神经病嘛。 对，其实也有可能，你比如说香港有的人，我们公司有的人他就老戴口罩、 嗯、 他个人洁癖，他觉着咱们都脏，那么他就戴口罩。那你说那怎么办呢？ 就手摸了他一下，他赶快洗手，对吧？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也一直有个想法嘛，就是北京奥运是什么？就没错，是北京主办，是中国主办，但奥运呢是世界的。 嗯， 世界的人，世界各地什么人都有， 嗯， 什么鸟人都有，这个、啊、 是 运动员古灵精怪，传媒古灵精怪，各式各样人都来了。这时候呢，我们不妨就当看戏。 这种心态。 对， 就你就觉得什么事儿呢，这应给北京应该有这种自信，就是不要大惊小怪。嗯， 对， 什么事儿你没见过。 对，就像有的网友说啊，可以来北京戴口罩，有本事你就永远别摘，一直戴着，相信他们最后会摘下来的啊。 对， 但咱们讲讲赏心悦目的，我们北京出美女啊。嗯，出美女嘛，刚才咱们看了运动员的美，你再看看奥运志愿者、奥运宝宝、奥运宝贝的美，咱们香港导演非常感兴趣，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美女如云呐！啊， 这是干嘛的？ 我觉得说他这个志愿者歌嘛，就等于是我觉得他其实进行一种转变了，因为以前呢找人当志愿者，香港叫义工嘛哈。 对。 坦白讲，义工就说等于说我付出来了哈，我付出来替你工作哈。他这个广告啊，等于把他义工转成一种娱乐，甚至转成一种成就，对不对？嗯。他肯定了义工本身的价值哈。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从这个，假如他叫广告成功之后啊。当义工啊，那还要收费的，那还要付费，还要付费给他， 不好当的。 马博士好像是对这个这次奥运志愿者想有所议论是吗？ 没有，我是注意到，因为这次香港哈，它全国招收志愿者嘛，香港这义工哈，好多人去争取啊。可是我觉得看报纸说有些香港义工也太不像话了。 怎么了？ 听说去了北京，什么马上两天很多人就跑路了，或者说打电话回家跟爸妈哭诉，为什么呢？说怎么办呢？